师。 好，诸位朋友大家好。很多朋友啊，他会问我，他说：“蔡老师啊，你累不累？”在这几个月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啊，他跟着我们到各地去演讲，他都会看到我的身体啊，越讲啊越有精神，所以很多担心是怎么样，是不必要的。那我也跟这些朋友讲，我说人哦，不怕身累，就怕心累。身累哈，躺下去七个小时以后，又是生龙啊，活虎。但是心累，很多事知道很重要，应该去做，可是啊，却没有能力去做的时候，我那时候的心啊，是很辛苦的，很煎熬。所以，当我们能够啊，尽心尽力去做重要的事情，事实上内心是怎么样？很宽慰的。所以在我记得在高中时代曾经读过孟子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为什么？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在高中时代读这篇文章有什么心得？绝对不要当圣贤人，会累死，还要动心忍性，还要饿其体肤。所以那时候呢，老师又没有把这一些气节啊跟我们讲，所以我们一文解字，绝对不要往君子圣贤走。但是后来真正去弘扬中国文化，突然对这一句教诲啊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批了一个横批叫甘之如饴。因为当我们知道啊，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心里面怕的啊，是自己能力啊不足，所以当考验来的时候啊，都会很欢喜接受，赶快啊，这样就可以提升能力。所以我们有这个态度，也跟啊所接触的老师啊，也建立了这样的共识。所以当我要从海口到深圳去讲课，那我本来的课啊就必须交给其他老师。当其他的老师接到我的通告说从下一节课开始换你，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不会哎呦不要啦，不会，他们会突然冒出一句话，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所以虽然我离开海口啊，课程都没有断，连大年初一春节期间的课都没断。因为啊，他们说学习智慧啊，刻不容缓，假如缓下来了，我们少一天学习，对孩子可能就是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也坚持啊，这个课也办了一年多。所以在海口在深圳，很多的老师啊，除了在学校在他的工作当中之外啊，其余晚上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都义务啊出来帮我们中心啊讲课，去承担。他们也在学习了四个多月以后啊，就开始 跟着我啊，到很多地方啊讲学了，所以就从啊修身，然后把班级带好，齐家，然后把海口照顾好，治国，然后再到北京，到深圳，到很多不同的省份啊去讲课，叫什么？所以这四件事其实是什么？一件事。只要你真心发出来，自己不断砥砺，自己不断超越，自然而然，我们的影响，我们的奉献呢，就会水到渠成。所以要勿畏难。所以当应该给孩子承担的事都被父母做了，那这个是剥夺了孩子学习历练的机会啊。刚刚也提到卢叔叔他没有帮女儿啊拿笔记本去，假如这一个笔记本拿去了，会是另外一个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啊，女儿很高兴，爸爸你真好，有求必应，真是观世音菩萨。那对孩子的内心起了什么变化？只要我有事，我有爸爸，我有妈妈，我有爷爷，我有奶奶，我还有佣人，所以他背后有一大堆靠山，随时可以帮他收拾啊残局。所以我们现在往往啊看到很多年轻人二十出头啊，他讲的话你会怎么样？哦，气死，会吐血。真的啊，皇帝不急怎么样？所有父母亲友帮他忙得要死，他都觉得不关紧要。我在海口就有遇到，父母都帮他透过很多关系找了工作，他还要去不去说，好吧，就看你的面子，去试试看。那还有大学生，读书啊，被二一，被退学两次。结果父母问他，朋友问他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所以你看都快二十岁的人了，对自己完全没有责任心，这个是结果啊。原因在哪？他很少为他自己做的事啊负全责。所以当我们帮孩子收拾他的过失，他就会觉得往后啊都会有人帮他的忙。所以他以后要娶太太，你也要帮他筹钱，他要买房子，你也要帮他张罗。那你要帮他张罗到什么时候？啊，这样的人生会怎么样？会累死。可能你眼睛要闭上的时候，还在想要帮孙子买什么东西。在去年10月19号，深圳特区报有一对父母发表了一篇文章，劝告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绝对不要宠小孩，因为他们夫妻啊老来得子，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啊才生了个儿子，对他百般呵护。上了幼儿园，幼儿园老师说，你的孩子有哪一些行为不好，你要注意哦。他还会帮孩子解释，还会帮孩子掩盖。所以这样一路上来啊，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等他大学毕业，交了个女朋友， 女朋友要求说要把叫你父母啊搬出去，房子给我们住，我才要嫁给你。所以他儿子当然会怎么样，因为他是小皇帝对吧，所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他就直接叫他父母你们出去吧。所以他的父母已经感受到啊严重性，所以呢希望啊透过他切身的痛苦啊，能够劝告更多的父母绝对不要啊宠爱孩子，溺爱了孩子。在1920年代有一位11岁的孩子刚好玩足球啊，把别人的一大片玻璃啊给打碎了，要花12.5块美金。当时候的12.5块美金啊，可以买125只可以生蛋的母鸡，所以这一笔钱怎么样，很大不小。他的父亲啊就跟他说，这个你要负全责，所以啊你要自己赚钱来怎么样还债。这个在中国的小孩的父母做不做得出来，也很困难的，很困难。依照统计啊，中国的小孩啊零用钱最多，然后呢做家事的时间最少，所以啊很没有担当啊。结果确实啊，这个11岁的孩子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打工，一点一滴啊把钱啊还给他父亲。结果后来呢他的事业也很有成就，他就是前美国总统啊雷根。所以你看，当你让孩子去磨练啊，增长了他正确的态度责任心，又增长了他做事的能力。所以养小孩啊要用理智啊，不可以只用情感，用溺爱，这个就相当重要。所以物畏难，所以当为人父母啊，面对很多事情都能够很有勇气，你这样的态度啊一定会影响你的小孩。那现在我们俗话也常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们念通了没有？所以现在离婚率啊很严重，婚姻走向离婚啊，对自己还有对小孩啊可能都是一个伤害。所以面对人生，面对婚姻当中的挫折啊，我们也要勇于啊去克服。那刚好我在海口有一天呢要去上课，在途中啊有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的同事啊他先生呢有外遇，该怎么办？诸位朋友，你有没有接过这种电话？结果我一个没有结婚的人接到了，虽然没结婚，但是解决人生问题的答案呢，保证在经典之中。所以当场呢我就开始呢跟他说，我说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在人生出现状况的时候，绝对不可能都是别人错，只有我对，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因为一个巴掌啊拍不响。所以当 夫妻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头一个念头啊，要先想到我啊错在哪里。当然啊，这一个念头不容易啊，可是只要我们不转到这个念头来啊，你的心啊绝对啊平息不下来。当我们处处只想着对方哪里不对，对方哪里又错，一定是情绪翻腾，很有可能会意气啊用事，会把事情啊搞得越来越糟。所以我接着就说了，比方说啊，对方错七八分，我们错一两分，也要啊静下来先想我这一两分错在哪，进而啊把它改过来。这是第一个重要态度，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那接着我就跟他说，说家火不烧啊野火不起啊。诸位朋友，家火什么火啊？冲突啊，不宽恕不包容就是火了。家里不先出状况啊，外面的火能不能烧进来？烧不进来啊。所以呢，绝对不要去怪另外那个人，一定是啊我们自己先有过失。所以不要再把情绪呢又气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了。这是第二个重要态度。第三个呢，当先生对的时候啊，你要把他当父亲看，平常啊要把他当朋友看，先生错的时候啊要把他当什么看？小孩看还不够，要把他当儿子看。当你儿子犯错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说，我这一辈子跟你没完没了？会不会？为什么？那你这么不公平，对你儿子都不会这样，对你先生就这样，为什么？有没有看到人的不平等？所有的障碍烦恼不在外啊，在哪？所以谁让你烦恼？打一个比喻，今天你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陌生人走过来给你一巴掌，啪，你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经跑了。你在那里摸着你的脸，哇，怎么这么衰啊，算了算了，你就走了。突然那一天回家祸不单行，刚好你先生喝了一点点酒回来呢，看到你啪，同样是一巴掌，结果一不一样？我跟你奇怪了，同样一巴掌效果不一样，谁造成的？苦都是啊自找的。因为啊我们的心啊不够宽容，没有从对方的角度看，所以都是用好恶啊在解决事情啊。自己所好的呢什么都可以，自己不高兴的呢就都不行，所以就造成自己啊很多心理上烦恼障碍。所以很多人就说了，他都这么大了，连这一点做人的道理都不懂，他都这么大了，哪里大？身体大，是不是？对啊，活了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嘛，身体大不代表什么？ 智慧长啊。你说他应该懂啊，他就是应该没懂啊。有没有人教过他夫妇之道？诸位朋友，你念书念了十多年，有没有看过一篇夫妇相处之道？哪一篇文章？夫妇相处对人生重不重要？重要啊。五伦只要夫妇伦正啊，其他伦之正啊。那你看这么重要的东西没教。所以我跟一位长者聊天呢，他说我们教育啊什么都教了，就缺一个东西。缺什么？你们不知道，缺德啊，是吧？什么都有，真的，跳舞、唱歌，通通都有。就最缺这个东西，最缺如何与人啊相处。所以你先生是受害者啊，我们有责任怎么样？帮助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所以你也要把他当儿子看，你马上就很能怎么样包容他。也由于你有这样的态度啊，他才知道迷途之烦啊。因为外面都是逢场作戏，都是虚妄的啊。人往往啊，要犯了错啊，才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外面第三者绝不可能是一个好女人，好的女人绝不可能怎么样破坏别人的家庭。因为这个先生的电工不够啊，也容易被花言巧语骗的。好，杨老师他从事读经教育啊差不多十年左右的时间，除了教小孩啊，他往往教读经教书法教到十点多啊，小孩都回去了，换谁上课？大人上课啊。因为很多家庭问题啊，这些妇女啊都找不到方法，很痛苦。所以杨老师常跟我讲，女人真不容易，所以要多关爱她们。所以很多家长有家里的问题、教育问题啊，都会来问杨老师，杨老师也会啊尽心尽力啊帮助他们。所以杨老师常常啊回到家里都是半夜一点多啊，所以他都穿大衣，然后呢衣服里面都放一只雨伞，以备什么？半夜比较危险，所以要全副武装。然后要包起来，让人家看不清楚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从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啊，可以看得出来，在杨老师的价值观当中，什么摆第一位啊？帮助别人啊，摆在第一啊，置个人死生怎么样？哦，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了。就刚好呢，有一位太太，她就说到，她先生啊，外遇了，怎么办？杨老师呢，沉静了一下。当你沉静一下，对方也会怎么样？把心静下来。杨老师接着就说：“你是真的要解决问题吗？要看看他决心怎么样，下得够不够。”这位太太啊就说真的。好，那你既然下了决心呢，我再告诉你。好，那你就要真去做。好，在这样的情况呢，你一定要拿出女人的法宝，叫什么？哦，你们怎么知道？好，要拿出你的温柔。所以从今天开始，她做什么错事啊，摆在第二位，你自己有没有做对？有没有把孩子照顾好？ 有没有把公婆侍奉好最重要，先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好以你的德行啊唤醒他的惭愧之心。所以隔天啊这位女士呢也穿得呢整整齐齐，可不可以穿得邋邋遢遢？很多男人是被女人吓出去的，我们还是端庄，他就打扮得很端庄，然后把孩子的成绩啊，把孩子的这些功课啊都打理好，该睡觉的时候呢也都去睡觉了，他就坐在那里等先生回来，看着一秒一秒一秒的时间过去了，11点多了，12点多了，突然在这个时候体会到一句道理，叫一切法得成于什么？忍。假如这个时候你火气都上来了，可能就前功尽弃了。所以他继续等，1点多，听到开门的声音进来了，怎么办？这一位太太马上跑过去呢，笑得很灿烂，双手呢就把他先生的公事包拿起来，哎呀，真辛苦，现在才回来。哎呀，你一定肚子饿了，我去帮你煮碗面。就进去呢煮面。他的先生神魂未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结果他就从那一天开始，每天都等他先生回家。诸位朋友，这一位先生虽然出轨了，最起码还有一点好啊，还知道什么？还有一点羞耻心啊。所以后来呢，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月的时间呢，有一天呢，他先生回来的特别早，结果一进门呢，话还没讲，就跪下去，他就说：“你饶了我吧，我都跟你招了。”他先生说：“这一段时间呢，我受到良心的煎熬，我都快撑不下去了。”好，所以要化解啊人生的挫折，人生的困境啊，要用什么？还是要用诚心呢？还是要用德行才可以做得到。好，所以不管人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升起勿畏难，也要升起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好，也要升起责任的承担。我快讲不下去了，我们当老师就是有这个坏习惯，常常要什么考试，责任的承担。是我错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要写出来。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成长的开始。诸位朋友，您回想一下你的人生，在哪一些时期进步得特别快？都是在挑战当中，在逆境当中，所以我们要感谢挑战，感谢逆境。好，这是勿畏难。下一句，勿侵略。侵是指轻视，略是指忽略。当我们对某些事情很轻视、忽略，那心啊已经失去了 恭敬了，已经失去了谨慎。那我们在哪一些事情当中容易忽略啊，容易轻视啊？比方说我们今天要送别人东西，纵使是送别人东西啊，我们也要保持啊恭敬。古代啊有一篇文章写到，有一个人啊看到很多人挨饿啊，就拿了食物要去给他们吃，结果他就随口就说，来来来来吃吧。结果那一位饥饿的人啊，他说，不食嗟来之食啊，你这样的态度啊，根本不把我当什么，当人啊。所以他宁可饿死也不吃。所以我们的态度啊，会影响到别人的感受。所以今天纵使我们布施，我们施予啊，也不要忘失我们的恭敬，我们的谨慎。其实啊，是对方在让我们什么种福田呢、让我们积阴德，我们要感谢他们。就好像呢，我在海口啊讲了100多场演讲，有一些老婆婆啊70几岁了，还常常来听我讲课，我都很怀疑她到底听懂不懂，因为啊他们只会讲海南话。但是很奇怪呢，我看他坐在下面常常也在那里笑。那很多人啊他会觉得说，哦，我们讲的东西啊有利益到这些人。我就跟所有讲课的老师说啊，我说啊，每一位在底下听课的人啊，我们都要感谢他，都是他在成就我们。因为诸位朋友的眼神啊都非常慈爱，都非常仁慈。假如你们坐在底下呢脸色很难看，我可能就怎么样，讲不下去了。所以就是有这么多人啊给我们机会，我们才得以啊成长。所以讲课的人，讲经的人，也要处处感谢，处处谦卑啊，这样纵使我们是施予啊，也不忘守好我们这一颗心。不然当心不恭敬啊，共高我慢了，道业也怎么样，也就毁了。好，在食物方面，甚至于在财务方面，比方说我们要捐衣服给别人，送衣服给别人，能不能拿出来，那很脏就拿给人家。所以送别人东西啊要有诚意，先把它怎么样洗干净。我记得呢，我要把我一台车子啊送给朋友，我的父亲啊就跟我交代，送别人东西啊一定要让人家接的怎么样，欢欢喜喜。但是我们一般人会忽略哦，会想说，我送他呢，他应该要知足了，是不是？所以往往这一念轻视忽略啊，可能你本来是好心要送他东西哦，可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出了很多状况啊，到时候接收的人也会啊心里啊不舒服。所以我听了我父亲的教诲啊，我就开始把它巡视一下，后来发现啊这个离合器啊已经开了10多年了，不好开了，重在送给他，我是已经开了好几年才能够征服这个什么离合器啊，到时候他一开啊那么难开，本来是一件好事啊，到最后可能让他生了很多啊 烦恼，然后又要去修理，还花一大堆钱。他在经济上已经困难了，所以我们要处处啊替人着想，纵使在送别人东西啊，也都要顾虑他的感受。所以都修整好了，把车送给他，他开了一两个礼拜啊，打电话给我说，这个车虽然十多年了，但是怎么样，很好开。后来过没多久，我这个朋友啊就生小孩了。那你生了小孩，假如骑个摩托车怎么样，很危险。我这个朋友啊，就是跟我已经20年的交情了，就是他把他女朋友的老师啊介绍给我的。所以你看，人与人之间这么好的缘啊，会越来啊越殊胜。只要我们用心啊去经营，用心去付出。比方说朋友到家里来做客了，那我们也要勿侵略，要先啊设想到他假如来我们家，可能需要哪一些啊日常用品。纵使他有带啊，我们也要怎么样准备一份。好，因为人难免啊会忘东忘西，到时候忘了带一条毛巾呢，又不好意思跟你要。这个时候啊，可能身体没擦干净了，衣服就穿了，说不定就感冒了。所以当我们处处能替朋友设想，让他宾至如归啊，相信你们这一段情谊啊会越沉越香。所以我在澳洲啊曾经担任一个职务啊，叫做寝室长，寝室管一个寝室的生活用品，所以也常常啊到厕所去看看卫生纸啊够不够，然后呢天气变化呢巡视一下棉被啊够不够。我们每一点点的谨慎付出，绝对都会让朋友啊内心很温暖很欢喜。所以在食衣住行方面，我们也要啊尽心尽力啊去付出，去关怀。这个是勿侵略。那在教育方孩子方面呢，比方说我们教孩子拖地，那他拖好以后应该啊要做哪一个动作。孩子可能有一个心理啊，你叫我做，我做就是交代一下，我还要赶快啊去看我的卡通，有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当孩子第一次答应你做事，他是用应付敷衍的态度做的，而你没有把他修正过来，那他往后可能都是什么敷衍塞责。所以孩子做事有没有负责任，有没有谨慎，这个也要透过家长的耐性啊去追踪。所以第一次让孩子拖客厅，你一定要去检查他有没有拖干净，这个零零角角，假如根本零零角角都还脏兮兮的，就代表他做事啊侵略。而且除了侵略以外，他做事有头啊无尾，做一件事的尾应该怎么结束，应该啊请爸爸怎么样来检查，请长官啊来确定。 不然你想，哎，我做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可能跟长官跟父亲的标准怎么样还差很多，所以这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应该啊，父亲一看不行，马上要纠正过来，儿子啊，今天辛苦你了，拖得还不错，人都喜欢怎么样听鼓励的话，先鼓励一下，再告诉他，哦，你这个边边角角假如啊再仔细扫一下，哦，那就不简单了，爸爸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一定干不好这件事，给他肯定一下。那下一次爸爸交代你做什么事呢，做完了一定要先啊来通知爸爸，去确定一下，你才可以啊再去做你的事情。所以让孩子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啊都懂得恭敬谨慎。我曾经在杨老师家住了半年的时间，老师啊对我很关怀，那他呢很细腻，怕我在这一段时间啊没有钱花，所以呢他就在啊冰箱的上面啊放了一个钱包，里面放一些钱。他说呢，他就随口啊一句说，哎，没有钱自己拿。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啊这个长者啊处处啊替你着想，好怕你啊真的没钱很难受啊，也不好开口，就做得很善巧啊，让你啊可以很方便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呢我没有去拿了，因为啊我在老师家住了一个多月啊，马上就去教了这个学校了，好又有钱了。虽然我没什么钱了，不过需要钱的时候就会有机会让我获得。那另外我在跟卢叔叔相处的时候啊，也体会到啊他处处对人啊很恭敬不轻慢。我记得呢从澳洲回来，卢叔叔呢去台中看我，他还拿了一盒啊有机的蒟蒻，黑糖蒟蒻给我。一来啊纵使我是他的晚辈啊，他对我也非常尊敬，他对我、啊、也很客气，绝对啊不会以一个长者的姿态啊好像呢他比你高。然后啊买这个黑糖蒟蒻啊也是在不经意当中，他听到啊我以前呢差一点就去做啊有机事业了，所以他一看到这个是有机黑糖蒟蒻，他马上就想到我。所以卢叔叔在与人相交往当中啊都很细腻的去了解到啊别人的喜好别人的需要所在，只要有机会了他一定啊会去付出。那他也教诲我们这些晚辈啊说，我们很多的行为啊要减少别人的担忧，所以他也交代，比方说你从朋友家离开了是晚上的时间，只要你到了一定要打一通电话给对方说我已经到家了啊，您别担心。所以处处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减少对方的担心。那我们为人子更应该在比方说晚上回家了从父母家离开，到的时候一定记得怎么样 打一通电话给父母给亲人，不要让他们呢、多替我们担心，这一些小事啊都要勿侵略。那我常常搭飞机，也常常跟杨老师一起搭，杨老师会有一个习惯，他在上飞机以前呢、一定要跟对方确认了飞机有没有正常飞，而且一定会算时间，比方说7:30到，他会抓20分钟或者抓40分钟，假如是国际线呢、就会比较久，国内线呢、比较短，他会请对方在他比方说7:50有20分钟的空档再来接机，这样就能够让人家怎么样不要等啊太久。当我们处处替人着想，他人就处处啊替我们着想，所以勿侵略。好，接下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这个斗闹场是指比较复杂比较奢华的地方，我们的小孩啊不要进去。那孩子为什么会进去这样的地方？为什么？心里空虚，没有人生目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本问题啊，他没有判断能力，他不知道教什么样的人，进什么样的环境，做什么样的事才是对的，才是对他的人生啊有所帮助。那这个判断力从什么时候养成？所以很多的家长他会很紧张一件事，他会说啊，我很害怕我的孩子以后啊会交到坏朋友。诸位朋友，你有没有这个担忧？有没有？哦，有。那继续担忧有没有帮助？那没帮助啊。所以我们要思考怎么样啊才能建立孩子的判断力。我曾经也看过一个报道，刚好一位孩子啊犯了很重的罪，警察局啊打电话通知他妈妈，他妈妈接到电话，在电话里就说：“绝对不可能是我儿子，不可能，我儿子不可能干这种事。”结果后来呢，到了警察局，还没进去啊，还在那里说：“不可能，一定是同名啊，同姓的。”结果等他打开门，看到坐在那里录笔录的是谁？他儿子。结果他马上就说了：“都是被那一群朋友怎么样带坏的。”所以这一句话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样对不对？所以圣贤人教导我们：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假如我们没有这个态度啊，你人生犯了多少过失啊，你完全不清楚，那这个人生就真是活得太不值得了。所以我就跟很多朋友讲到，我说遇到好朋友跟坏朋友啊，跟他自己啊很有关系。我们不能啊顺着自己的烦恼去思维，常常在那里担心，要顺着理智 顺着真理啊去面对。所以在《易经》里面呢、啊，有提到方以类聚啊，物以群分啊，现在一般都讲成人以类聚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原文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那意思啊，就是善的人就会跟善的人在一起，恶的人就去吸引恶的朋友。所以当我们的孩子非常善良，非常重德行，自然而然呢、啊，招赶来的朋友就是好的。所以最重要的一点，要先长孩子的什么善心呢、啊？我的侄儿外甥呢、啊，他的母亲也3岁多就开始教他读《弟子规》，然后啊讲解《弟子规》给他了解，结果。3、4岁啊，带他到外面去，跟其他的小朋友交往。当其他的小孩啊，比方说恶言对别人，或者啊还动手打人，我的外甥啊看了呢，就会拉拉他母亲，对他说：“这个小孩啊不可以打人，这个小孩啊不可以骂人。”为什么他会这样判断？当你有教《弟子规》，比方说，你教孩子孝是对的，你教孩子孝是善，他知不知道什么是恶？啊，诸位朋友。知不知道什么是恶？没那么难啊，你们不要被我吓，不笑吧，很对不起造成大家的紧张。当你教他有爱兄弟，尊敬长辈，他知道是善，他知不知道什么是恶？哎，不敬嘛，不替嘛。当他知道谨慎很重要，当他知道呢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是善，他同时也知道什么是恶了。当他知道爱人是善，他知不知道什么是恶？对呀、啊、所以孩子就善恶分明吗？善恶分明，他会有所取舍吗？所以当他常常心存善念，到这个斗闹场的环境啊，他保证怎么样？浑身不舒服。所以现在假如叫我去歌舞厅站1分钟哦，我一定哎。呼吸困难，头都发痛，那个磁场怎么样？很不好。因为啊，你入芝然之室啊，久而不闻其香，你已经啊接受着圣贤的熏陶，心里面想的做的都是善，把你放在不善的环境啊，你马上哎感受很不舒服，自然就会啊敬而远之了。所以善恶分明，他才有所抉择。那现在家长有没有教他小时候善恶不分明，等上了初中上了高中，遇到一些不好的朋友，马上就怎么样，就被啊带过去的。所以万法因缘生，一个人会交到不好的朋友啊， 原因是什么？善恶不明啊。缘是什么？缘才是啊，恶有出现，才会结什么？恶的果。所以人往往啊，只种这个缘啊，没找什么真正原因。所以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多少的圣者啊，所处的都是乱世啊，但是他们都能做到啊，屹立不摇，因为他们心中那一把做人的尺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诸位朋友，您假如让孩子善恶的根基扎稳啊，你的中晚年啊，才能够啊高枕无忧。所以呢，我们的人生规划啊，要能够深谋远虑。好，那这一节课呢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